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95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16分般若波罗蜜多之三。复次善勇猛，色蕴非色蕴所行，受想行识蕴亦非受想行识蕴所行。善勇猛，色蕴非色蕴所行，故无知无见。若于色蕴无知无见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受想行识蕴亦非受想行识蕴所行，故无知无见。若于受想行识蕴无知无见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处非眼处所行，耳鼻舌身意处亦非耳鼻舌身意处所行。善勇猛，眼处非眼处所行，故无知无见。若于眼处无知无见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耳鼻舌身意处亦非耳鼻舌身意处所行，故无知无见。若于耳鼻舌身意处无知无见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色处非色处所行，声香味触法处亦非声香味触法处所行。善勇猛，色处非色处所行，故无知无见。若于色处无知无见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声香味触法处亦非声香味触法处所行，故无知无见。若于声香味触法处无知无见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界非眼界所行，耳鼻舌身意界亦非耳鼻舌身意界所行。善勇猛，眼界非眼界所行，故无知无见。若于眼界无知无见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耳鼻舌身意界亦非耳鼻舌身意界所行，故无知无见。若于耳鼻舌身意界无知无见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色界非色界所行，声香味触法界亦非声香味触法界所行。善勇猛，色界非色界所行，故无知无见。若于色界无知无见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声香味触法界亦非声香味触法界所行，故无知无见。 若于声香味触法界无知无见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眼识界非眼识界所行，耳鼻舌身意识界亦非耳鼻舌身意识界所行。善友们，眼识界非眼识界所行，故无知无见。若于眼识界无知无见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耳鼻舌身意识界亦非耳鼻舌身意识界所行，故无知无见。若于耳鼻舌身意识界无知无见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一切法非一切法所行。善友们，一切法非一切法所行，故无知无见。若于一切法无知无见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善友们，色蕴不舍色蕴自性，受想行识蕴亦不舍受想行识蕴自性。若于自性如是辨知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眼处不舍眼处自性，耳鼻舌身意处亦不舍耳鼻舌身意处自性。若于自性如是辨知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色处不舍色处自性，声香味触法处亦不舍声香味触法处自性。若于自性如是辨知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眼界不舍眼界自性，耳鼻舌身意界亦不舍耳鼻舌身意界自性。若于自性如是辨知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色界不舍色界自性，声香味触法界亦不舍声香味触法界自性。若于自性如是辨知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眼识界不舍眼识界自性，耳鼻舌身意识界亦不舍耳鼻舌身意识界自性。若于自性如是辨知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一切法不舍一切法自性，若于自性如是辨知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善友们，色蕴与色蕴非合非离，受想行识蕴与受想行识蕴亦非合非离。如是色蕴非合非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受想行识蕴亦非合非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眼处与眼处非合非离，耳鼻舌身意处与耳鼻舌身意处亦非合非离。如是眼处非合非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耳鼻舌身意处亦非合非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 善有猛。色处与色处非合非离，声香味触法触与声香味触法触亦非合非离。如是色处非合非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声香味触法触亦非合非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界与眼界非合非离，耳鼻舌身意界与耳鼻舌身意界亦非合非离。如是眼界非合非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耳鼻舌身意界亦非合非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色界与色界非合非离，声香味触法界与声香味触法界亦非合非离。如是色界非合非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声香味触法界亦非合非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识界与眼识界非合非离，耳鼻舌身意识界与耳鼻舌身意识界亦非合非离。如是眼识界非合非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耳鼻舌身意识界亦非合非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一切法与一切法非合非离，如是一切法非合非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善勇猛，色蕴非减非增，受想行识蕴亦非减非增。如是色蕴非减非增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受想行识蕴亦非减非增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处非减非增，耳鼻舌身意处亦非减非增。如是眼处非减非增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耳鼻舌身意处亦非减非增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色处非减非增，声香味触法处亦非减非增。如是色处非减非增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声香味触法处亦非减非增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界非减非增，耳鼻舌身意界亦非减非增。如是眼界非减非增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耳鼻舌身意界亦非减非增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色界非减非增，声香味触法界亦非减非增。如是色界非减非增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声香味触法界亦非减非增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识界非减非增，耳鼻舌身意识界亦非减非增。 如是眼识界非减非增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耳鼻舌身意识界亦非减非增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一切法非减非增，如是一切法非减非增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此善友们，色蕴非染非净，受想行识蕴亦非染非净，如是色蕴非染非净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受想行识蕴亦非染非净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眼处非染非净，耳鼻舌身意处亦非染非净，如是眼处非染非净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耳鼻舌身意处亦非染非净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色处非染非净，声香味触法处亦非染非净，如是色处非染非净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声香味触法处亦非染非净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眼界非染非净，耳鼻舌身意界亦非染非净，如是眼界非染非净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耳鼻舌身意界亦非染非净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色界非染非净，声香味触法界亦非染非净，如是色界非染非净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声香味触法界亦非染非净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眼识界非染非净，耳鼻舌身意识界亦非染非净，如是眼识界非染非净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是耳鼻舌身意识界亦非染非净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一切法非染非净，如是一切法非染非净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善友们，色蕴非有净法，非有不净法，受想行识蕴亦非有净法，非有不净法，如是五蕴非有净法，非有不净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眼处非有净法，非有不净法，耳鼻舌身意处亦非有净法，非有不净法，如是内六处非有净法，非有不净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色处非有净法，非有不净法，声香味触法处亦非有净法，非有不净法，如是外六处非有净法，非有不净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眼界非有净法，非有不净法，耳鼻舌身意界亦非有净法， 非有不净法。如是内六界，非有净法，非有不净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色界非有净法，非有不净法，声香味触法界亦非有净法，非有不净法。如是外六界，非有净法，非有不净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舌界非有净法，非有不净法，耳鼻舌身意识界亦非有净法，非有不净法。如是六识界非有净法，非有不净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一切法非有净法，非有不净法。如是一切法非有净法，非有不净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善勇猛，色蕴非移转，非去入，受想行识蕴亦非移转，非去入。如是五蕴非移转，非去入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处非移转，非去入，耳鼻舌身意处亦非移转，非去入。如是内六处非移转，非去入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色处非移转，非去入，声香味触法处亦非移转，非去入。如是外六处非移转，非去入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界非移转，非去入，耳鼻舌身意界亦非移转，非去入。如是内六界非移转，非去入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色界非移转，非去入，声香味触法界亦非移转，非去入。如是外六界非移转，非去入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识界非移转，非去入，耳鼻舌身意识界亦非移转，非去入。如是六识界非移转，非去入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一切法非移转，非去入。如是一切法非移转，非去入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善勇猛，色蕴非系非离系，受想行识蕴亦非系非离系。如是五蕴非系非离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处非系非离系，耳鼻舌身意处亦非系非离系。如是内六处非系非离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色处非系非离系，声香味触法处亦非系非离系。如是外六处非系非离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界非系非离系，耳鼻舌身意界亦非系非离系。如是内六界非系非离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 善有猛，色界非系非离系，声香味触法界亦非系非离系，如是外六界非系非离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有猛，眼识界非系非离系，耳鼻舌身意识界亦非系非离系，如是六识界非系非离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有猛，一切法非系非离系，如是一切法非系非离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善有猛，色蕴非死非生，受想行识蕴亦非死非生，如是五蕴非死非生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处非死非生，耳鼻舌身意处亦非死非生，如是内六处非死非生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色处非死非生，声香味触法处亦非死非生，如是外六处非死非生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界非死非生，耳鼻舌身意界亦非死非生，如是内六界非死非生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色界非死非生，声香味触法界亦非死非生，如是外六界非死非生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有猛，眼识界非死非生，耳鼻舌身意识界亦非死非生，如是六识界非死非生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有猛，一切法非死非生，如是一切法非死非生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善有猛，色蕴非生非死，受想行识蕴亦非生非死，如是五蕴非生非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有猛，眼处非生非死，耳鼻舌身意处亦非生非死，如是内六处非生非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有猛，色处非生非死，声香味触法处亦非生非死，如是外六处非生非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有猛，眼界非生非死，耳鼻舌身意界亦非生非死，如是内六界非生非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有猛，色界非生非死，声香味触法界亦非生非死，如是外六界非生非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有猛，眼识界非生非死，耳鼻舌身意识界亦非生非死，如是六识界非生非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有猛，一切法非生非死，如是一切法非生非死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善有猛，色蕴非流转，非有流转法，受想行识蕴亦非流转，非有流转法， 如是五蕴非流转，非有流转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眼处非流转，非有流转法，而鼻舌身意处亦非流转，非有流转法。如是内六处非流转，非有流转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色处非流转，非有流转法，声香味触法处亦非流转，非有流转法。如是外六处非流转，非有流转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眼界非流转，非有流转法，而鼻舌身意界亦非流转，非有流转法。如是内六界非流转，非有流转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色界非流转，非有流转法，声香味触法界亦非流转，非有流转法。如是外六界非流转，非有流转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眼识界非流转，非有流转法，而鼻舌身意识界亦非流转，非有流转法。如是六识界非流转，非有流转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一切法非流转，非有流转法。如是一切法非流转，非有流转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善友们，色蕴非尽，非有尽法，受想行识蕴亦非尽，非有尽法。如是五蕴非尽，非有尽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眼处非尽，非有尽法，而鼻舌身意处亦非尽，非有尽法。如是内六处非尽，非有尽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色处非尽，非有尽法，声香味触法处亦非尽，非有尽法。如是外六处非尽，非有尽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眼界非尽，非有尽法，而鼻舌身意界亦非尽，非有尽法。如是内六界非尽，非有尽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色界非尽，非有尽法，声香味触法界亦非尽，非有尽法。如是外六界非尽，非有尽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眼识界非尽，非有尽法，而鼻舌身意识界亦非尽，非有尽法。如是六识界非尽，非有尽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一切法非尽，非有尽法。如是一切法非尽，非有尽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善友们，色蕴非有即法，非有灭法，受想行识蕴亦非有即法，非有灭法。如是五蕴非有即法，非有灭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眼处 非有即法，非有灭法。耳鼻舌身意处，亦非有即法，非有灭法。如是内六处，非有即法，非有灭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色处非有即法，非有灭法。声香味触法处，亦非有即法，非有灭法。如是外六处，非有即法，非有灭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界非有即法，非有灭法。耳鼻舌身意界，亦非有即法，非有灭法。如是内六界，非有即法，非有灭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色界非有即法，非有灭法。声香味触法界，亦非有即法，非有灭法。如是外六界，非有即法，非有灭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识界非有即法，非有灭法。耳鼻舌身意识界，亦非有即法，非有灭法。如是六识界，非有即法，非有灭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一切法非有即法，非有灭法。如是一切法非有即法，非有灭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善勇猛，色蕴非有起法，非有尽法。受想行识蕴亦非有起法，非有尽法。如是五蕴非有起法，非有尽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处非有起法，非有尽法。耳鼻舌身意处亦非有起法，非有尽法。如是内六处非有起法，非有尽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色处非有起法，非有尽法。声香味触法处亦非有起法，非有尽法。如是外六处非有起法，非有尽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界非有起法，非有尽法。耳鼻舌身意界亦非有起法，非有尽法。如是内六界非有起法，非有尽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色界非有起法，非有尽法。声香味触法界亦非有起法，非有尽法。如是外六界非有起法，非有尽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识界非有起法，非有尽法。耳鼻舌身意识界亦非有起法，非有尽法。如是六识界非有起法，非有尽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一切法非有起法，非有尽法。如是一切法非有起法，非有尽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善勇猛，色蕴非有变坏法，非无变坏法。受想行识蕴亦非有变坏法，非无变坏法。如是五蕴非有变坏法，非无变坏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处非有变坏法，非无变坏法。 耳鼻舌身意处，亦非有变坏法，非无变坏法。如是内六处，非有变坏法，非无变坏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色处非有变坏法，非无变坏法。声香味触法处，亦非有变坏法，非无变坏法。如是外六处，非有变坏法，非无变坏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界非有变坏法，非无变坏法。耳鼻舌身意界，亦非有变坏法，非无变坏法。如是内六界，非有变坏法，非无变坏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色界非有变坏法，非无变坏法。声香味触法界，亦非有变坏法，非无变坏法。如是外六界，非有变坏法，非无变坏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识界非有变坏法，非无变坏法。耳鼻舌身意识界，亦非有变坏法，非无变坏法。如是六识界，非有变坏法，非无变坏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一切法非有变坏法，非无变坏法。如是一切法非有变坏法，非无变坏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善勇猛，色蕴非常非无常，非乐非苦，非我非无我，非净非不净。受想行识蕴，亦非常非无常，非乐非苦，非我非无我，非净非不净。如是五蕴，非常非无常，非乐非苦，非我非无我，非净非不净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处非常非无常，非乐非苦，非我非无我，非净非不净。耳鼻舌身意处，亦非常非无常，非乐非苦，非我非无我，非净非不净。如是内六处，非常非无常，非乐非苦，非我非无我，非净非不净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色处非常非无常，非乐非苦，非我非无我，非净非不净。声香味触法处，亦非常非无常，非乐非苦，非我非无我，非净非不净。如是外六处，非常非无常，非乐非苦，非我非无我，非净非不净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界非常非无常，非乐非苦，非我非无我，非净非不净。耳鼻舌身意界，亦非常非无常，非乐非苦，非我非无我，非净非不净。如是内六界，非常非无常，非乐非苦，非我非无我，非净非不净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色界非常非无常，非乐非苦，非我非无我，非净非不净。声香味触法界，亦非常非无常， 非乐非苦，非我非无我，非净非不净。如是外六界，非常非无常，非乐非苦，非我非无我，非净非不净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用吗？眼识界，非常非无常，非乐非苦，非我非无我，非净非不净。耳鼻舌身意识界，亦非常非无常，非乐非苦，非我非无我，非净非不净。如是六识界，非常非无常，非乐非苦，非我非无我，非净非不净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用吗？一切法非常非无常，非乐非苦，非我非无我，非净非不净。如是一切法非常非无常，非乐非苦，非我非无我，非净非不净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善勇猛，色蕴非有贪嗔痴法，非离贪嗔痴法；受想行识蕴亦非有贪嗔痴法，非离贪嗔痴法。如是五蕴非有贪嗔痴法，非离贪嗔痴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用吗？眼处非有贪嗔痴法，非离贪嗔痴法；耳鼻舌身意处亦非有贪嗔痴法，非离贪嗔痴法。如是内六处非有贪嗔痴法，非离贪嗔痴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用吗？色处非有贪嗔痴法，非离贪嗔痴法；声香味触法处亦非有贪嗔痴法，非离贪嗔痴法。如是外六处非有贪嗔痴法，非离贪嗔痴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用吗？眼界非有贪嗔痴法，非离贪嗔痴法；耳鼻舌身意界亦非有贪嗔痴法，非离贪嗔痴法。如是内六界非有贪嗔痴法，非离贪嗔痴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用吗？色界非有贪嗔痴法，非离贪嗔痴法；声香味触法界亦非有贪嗔痴法，非离贪嗔痴法。如是外六界非有贪嗔痴法，非离贪嗔痴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用吗？眼识界非有贪嗔痴法，非离贪嗔痴法；耳鼻舌身意识界亦非有贪嗔痴法，非离贪嗔痴法。如是六识界非有贪嗔痴法，非离贪嗔痴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用吗？一切法非有贪嗔痴法，非离贪嗔痴法。如是一切法非有贪嗔痴法，非离贪嗔痴法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善用吗？色蕴非作者，非始作者，非起者，非等起者，非了者，非实了者，非受者，非始受者，非知见者。受想行识蕴亦非作者， 非始作者，非起者，非等起者，非了者，非始了者，非受者，非始受者，非知见者，如是五蕴。非作者，非始作者，非起者，非等起者，非了者，非始了者，非受者，非始受者，非知见者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有梦，眼处非作者，非始作者，非起者，非等起者，非了者，非始了者，非受者，非始受者，非知见者，耳鼻舌身意处亦非作者，非始作者，非起者，非等起者，非了者，非始了者，非受者，非始受者，非知见者，如是内六处，非作者，非始作者，非起者，非等起者，非了者，非始了者，非受者，非始受者，非知见者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有梦，色处非作者，非始作者，非起者，非等起者，非了者，非始了者，非受者，非始受者，非知见者，声香味触法处亦非作者，非始作者，非起者，非等起者，非了者，非始了者，非受者，非始受者，非知见者，如是外六处，非作者，非始作者，非起者，非等起者，非了者，非始了者，非受者，非始受者，非知见者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有梦，眼界非作者，非始作者，非起者，非等起者，非了者，非始了者，非受者，非始受者，非知见者，耳鼻舌身意界亦非作者，非始作者，非起者，非等起者，非了者，非始了者，非受者，非始受者，非知见者，如是内六界，非作者，非始作者，非起者，非等起者，非了者，非始了者，非受者，非始受者，非知见者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有梦，色界非作者，非始作者，非起者，非等起者，非了者，非始了者，非受者，非始受者，非知见者，声香味触法界亦非作者，非始作者，非起者，非等起者，非了者，非始了者，非受者，非始受者，非知见者，如是外六界，非作者，非始作者，非起者，非等起者，非了者，非始了者，非受者，非始受者，非知见者， 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识界，非坐者，非始坐者，非起者，非等起者，非了者，非始了者，非受者，非始受者，非知见者。耳鼻舌身意识界，亦非坐者，非始坐者，非起者，非等起者，非了者，非始了者，非受者，非始受者，非知见者。如是六识界，非坐者，非始坐者，非起者，非等起者，非了者，非始了者，非受者，非始受者，非知见者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一切法非坐者，非始坐者，非起者，非等起者，非了者，非始了者，非始了，非始了者，非始了者，非受者，非始受者，非知者，见者。如是一切法非坐者，非始坐者，非起者，非等起者，非了者，非始了者，非受者，非始受者，非知见者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善勇猛，色蕴非断非长，非有边非无边，受想行识蕴亦非断非长，非有边非无边。如是五蕴非断非长，非有边非无边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处非断非长，非有边非无边，耳鼻舌身意处亦非断非长，非有边非无边。如是内六处非断非长，非有边非无边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色处非断非长，非有边非无边，声香味触法处亦非断非长，非有边非无边。如是外六处非断非长，非有边非无边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界非断非长，非有边非无边，耳鼻舌身意界亦非断非长，非有边非无边。如是内六界非断非长，非有边非无边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色界非断非长，非有边非无边，声香味触法界亦非断非长，非有边非无边。如是外六界非断非长，非有边非无边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眼识界非断非长，非有边非无边，耳鼻舌身意识界亦非断非长，非有边非无边。如是六识界非断非长，非有边非无边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勇猛，一切法非断非长，非有边非无边。如是一切法非断非长，非有边非无边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善勇猛，色蕴非见趣，非见趣断，非爱非爱断，受想行识蕴亦非见趣非见趣断。 非爱非爱断，如是五蕴，非见去非见去断，非爱非爱断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眼处非见去非见去断，非爱非爱断，耳鼻舌身意处亦非见去非见去断，非爱非爱断，如是内六处非见去非见去断，非爱非爱断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色处非见去非见去断，非爱非爱断，声香味触法处亦非见去非见去断，非爱非爱断，如是外六处非见去非见去断，非爱非爱断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眼界非见去非见去断，非爱非爱断，耳鼻舌身意界亦非见去非见去断，非爱非爱断，如是内六界非见去非见去断，非爱非爱断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色界非见去非见去断，非爱非爱断，声香味触法界亦非见去非见去断，非爱非爱断，如是外六界非见去非见去断，非爱非爱断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眼识界非见去非见去断，非爱非爱断，耳鼻舌身意识界亦非见去非见去断，非爱非爱断，如是六识界非见去非见去断，非爱非爱断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一切法非见去非见去断，非爱非爱断，如是一切法非见去非见去断，非爱非爱断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不测善友们，色蕴非善非非善，受想行识蕴亦非善非非善，如是五蕴非善非非善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眼处非善非非善，耳鼻舌身意处亦非善非非善，如是内六处非善非非善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色处非善非非善，声香味触法处亦非善非非善，如是外六处非善非非善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眼界非善非非善，耳鼻舌身意界亦非善非非善，如是内六界非善非非善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色界非善非非善，声香味触法界亦非善非非善，如是外六界非善非非善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眼识界非善非非善，耳鼻舌身意识界亦非善非非善，如是六识界非善非非善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善友们，一切法非善非非善，如是一切法非善非非善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。卷 第595